听众朋友，公车私用啊，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家都非常诟病的不正之风。那么随着公车改革的全面的推进，许多政府机关的公车已经被取消，公车的数量大为减少，保留下来的呢，主要是一些公务执法的必要的用车，比如说警车。但是啊，从最近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呢，警车私用的情况